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里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兴衰的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又嚟到建筑意嘅时间啦，咁我哋今晚咧同大家讲中国建筑史咧，入面咧亦都讲到一啲嘅中国建筑嘅构件啦、构造嘅。咁今集咧，我哋主要咧就会讲一啲墙啦、柱啦，咁再延伸落去咧，可能现代少少咧就会讲一啲骑楼啊，唔同嘅一啲部分嘅。咁呢啲咧亦都喺中国建筑入面咧，其实都唔好话净系中国建筑，可能系我哋依家一般咧见到嘅一啲建筑物咧，其实都好理所当然地会觉得是包含了这些元素在入面。咁但是我哋摆返喺研究中国建筑入面呢，其实呢啲元素呢可能就可以有更加多嘅解读，又或者有更加多嘅分类，或者更加多嘅架构上面嘅功能嘅。咁呢个呢喺我哋嚟緊一个钟头嘅节目入面呢都会再同大家慢慢去讲嘅。好啦，咁我哋呢首先就讲咗一个好重要嘅构件或者一个嘅部分啦，喺间屋入面嘅就係墙啦。咁我哋依家一般嘅普通的建筑物绝大部分都会有墙的啦，大家屋企都有几埲墙的啦，是不是？咁墙呢个部分其实有啲咩嘅特别之处呢？嗱，我哋又话通常呢，即係我哋咁多集讲咗中国建筑入面都话承重嘅部分呢主要就係一啲柱啦。咁墙呢就唔係作承重嘅功能㗎喇，咁佢有啲咩重要性嘅呢？ 係啊，我成日咧都有人講啊，即係話從欣賞同埋讚美中國建築嘅角度咧，佢哋話咧，哇，中國建築咧就係有所謂牆倒屋不塌嘅説法。咁簡單講咧就係話咧，即係如果一棟舊咗嘅中國建築咧，棟牆冧咗咧，原來間屋係唔冧嘅喎，咁成個屋嘅結構咧係可以好完好嘅，啊，整翻棟牆落去咧，佢又好似住得翻咁樣。咁啊啲人咧就因為咁咧就讚賞。咁我亦都真係見過有冧牆但係唔冧嘅屋嘅，即係中國嘅舊嘅屋。所以咧又好似殘舊咗中國建築咧，嗱都好啦，個頂都仲頂得住， 都仲 同埋個頂起碼仲喺度嘅，未完全成個肢解散曬。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呢？其实 嗱，其实咧又要系温习翻啊！我哋以前提过中国嗰、那个木结构啊，所谓木结构即系由梁柱组成噶啦，主要都系。所以咧，墙呢样嘢咧喺古代嚟讲咧，尤其系早期咧，都系唔会攞嚟做呢个非承重嘅构件，纯粹就只系攞嚟做间隔啦吓，或者做包围住建筑物嘅外墙。佢咧就本身唔承重嘅。有时我哋见到系有一啲好厚嘅墙吓，咁喺一啲譬如唐朝或者宋朝建筑，而家遗留落嚟都见到有墙啊、砖墙啊呢啲咧。咁你睇清楚啲咧，好多时佢哋咧喺个墙嘅侧边咧，其实咧就都系会冚入咗一条木柱嘅。咁即系话咧，主要承重嘅都系木柱，而墙只系一个非承重嘅，或者系一个次要啲嘅承重吓，可能要嚟固定呢一个嘅柱左右两边唔会摆动啦。咁当然亦都唔可以话一定唔会用墙嚟到做承重嘅建筑嘅，尤其系我哋简单地二分法咁样啦吓。早期嘅就主要用木柱嚟到承重嘅话咧，咁后期尤其是去到明代开始咧。砖嘅生产比较成熟咧，就多咗用砖嚟到做承重墙嘅。咁你亦都会睇唔到呢一个喺砖嘅里边或者系其他嘅木柱咧，系会冚入去嗰幅嘅砖墙里边嘅。咁即系话咧，建筑物咧主要咧可能都系用砖嚟到做承重嘅，尤其系系啦，尤其是系后期流行嘅岩山型嘅屋顶咧，咁主要就是嗰幅咁嘅砖 砌出嚟嘅山牆嚇，即係喺建築物嘅兩邊嚇，個頂係尖形嘅、金字形嘅呢一種咁嘅岩山形嘅結構咧，就直接就承托住屋頂嘅木梁嘅結構啦。 正話咧，阿 Stan 提咗一個字咧，我喺呢個節目度咧想問好耐嘅。咁之前講西方建築咧，我哋成日都討論山牆嘅問題嘅。咁我一直都覺得佢可能係一個翻譯字。咁我聽阿 Stan 講就慢慢覺得，咦，山牆其實係咪本身就係中國式嘅特色嚟嘅咧？ 嗱，據我所知咧，山牆就係本身係中國自古已經有呢一個名稱嘅，應該就唔會係外來翻譯嘅字嚟嘅。咁呢一個咧，你呢個問題咧都帶出咗嘅，即係中國建築嗰個山牆嗰個形式咧，同西方建築嘅山牆形式咧係有好大分別嘅。中國建築典型嘅立面咧，其實如果我哋睇正面咧，一般係會見到屋檐嘅，即係會見到橫線啦，就係屋頂嗰個邊緣嚇。咁而山牆咧，即係金字形嘅承重牆嚇，或者係就算唔係直接承重嘅牆，就算係木嘅構架砌出一個山形嘅一個斜屋頂嗰、那個形狀嘅部分咧，一般都係喺兩邊嘅。咁而西方咧啱啱相反，西方咧都會有 gable wall 嘛，係咪？或者 pediment 呢啲都係喺正面咧，一般咧都係見到三角形嘅喺個頂嗰度，而唔係中國典型建築嘅呢個屋檐喺正面嘅，啱啱係調轉嘅兩個方向。咁但係當然西方亦都會有時喺正面見到屋檐，而中國咧亦都我哋睇翻好多古畫咧，都見到好多正面咧會有山牆嘅建築嘅。咁但係咧就唔係後期我哋見到嗰啲用磚成幅嚟砌出嚟嘅山牆，咁咧只不過佢用木構架咧砌出一個金字形嘅構架喺個正面嗰度，咁都係會有嘅。不過喺數量上，尤其是而家遺留落嚟嘅古代明清時代嘅建築咧，就真係好少啦，大部分都係見到屋檐喺正面嘅。 咁亦都即係帶出咗其中一個中西建築之間嘅分別，就係即係嗰個入口位啊。即係其實我哋以都係一個長方形咁樣嘅平面去睇咧，中國建築就係以一個長方形嘅牆邊嘅中心就開個大門去入啦。咁反而調翻轉西方嘅，我哋睇好多教堂啊，都係以長方形嘅窄嗰邊係啦。所以咧一入到去咧就係一個好深嘅一個空間。咁但係中國建築入去咧就係一個正面可能係比較淺，但係兩邊會比較闊啲嘅空間，係咪咁樣？ 冇錯啦，係啊。 咁呢個就係我哋見到嗱牆方面都有唔同嘅演變啦。可能係明清嘅時候咧就會多少少係用磚石去做咗結構。喺呢個時間之前啊，譬如之前講到唐代咧，就都係以柱去做承重。咁但係咧，以柱去承重嘅時候，亦都會有牆咧係作為輔助啦，或者係另外一啲嘅部分。咁但係當時嘅呢啲牆其實都係用磚去做，定還是係用木去做嘅咧？ 早期咧，尤其是明代之前咧，其實大部分嘅牆咧都係用泥土去做嘅。 哦，泥土。 咁咧就泥土啊，都係分兩大類啦。首先就係簡單啲嘅，冇坑實嘅嚇一類啦。呢一類咧，一般咧就需要喺中間咧，可能加少少簡單啲嘅輕盈啲嘅，可能竹嘅架啊，或者係細條啲嘅木架喺中間嘅，咁啊就喺木架嘅兩邊，咁咧就好似批檔咁樣去批或者去揾一啲嘅泥土喺上面，就造成一啲嘅非承重牆。咁呢啲係比較脆弱嘅，比較弱啲嘅嚇。咁啊，另外一類就坑實嘅嚇，咁啊都會做建築嘅外牆嘅。咁就係大力啲去中佢啦，咁形成佢比較實淨啲嘅。咁而去到後期咧，明代咧開始咧就比較流行啲嘅就係做磚呢樣嘢啦。咁砌咗啲磚牆，咁咧亦都可以比較適合做承重嘅結構啦。 咁但係我又有一個好門外漢嘅問題去問一問，因為嗱我哋去睇一啲中國建築咧，好多時都係會透過一啲影視作品啦，咁所以我哋通常第二個鐘頭都會有即係以電影去講翻中國建築。咁好多時咧，我回想翻一啲電影或者係一啲電視入面嘅一啲室內咧， 咁佢啲牆咧好多時候好似啲門咁樣嘅，即係用啲紙去糊咗啲窿啊咁樣。咁嗰啲咧，我又唔知道應該稱佢為牆啊，定係門啊，定係稱佢為窗嘅。不過呢啲又係可以點樣分類咧？ 譬如紫禁城塔和殿面正面嗰面，咁佢都睇落都唔係啲磚牆嚟噶嘛，佢係好似好巨型嘅木嘅結構啊咁樣嘅東西嚟。 係啊，嗱。又係啦，呢個典型立面啊，上之前都有提過啦。其實一般嘅中國建築咧，如果講緊民居咧，就千變萬化。但係咧，官方嘅殿堂式建築咧，基本上正面咧都係咧超過一個人咁高嘅一啲門啦、啊，或者係窗啊咁啊，成排咁樣係佈滿咗成個建築物嘅正面，或者個建築物嘅主要大部分嘅面。咁可能有時咧喺兩邊咧都會有。啲比較細少少嘅一啲窗就唔落地嘅，咁下面呢就砌返一啲嘅磚牆或者係泥牆咁樣嘅，咁但係中間呢主要呢可能就會有超過一箱嘅門，可能成排有成幾箱或者係甚至乎十箱嘅門都有機會㗎，係啊，咁呢一個就係中國建築，因為佢係用非承重外牆啦，咁所以呢主要用柱嚟做結構嘅時候，牆身无论外墙好或者室内嘅间隔好，都系一啲非承重，咁即系话咧自由可以开放啦，甚至乎成道门拎走咁样嘅情况，亦都导致中国建筑咧开放性系强啲啦，亦都比较通透啦，亦都系比较容易啲去改动室内嘅间隔啦，甚至乎连外墙都可以改动嘅。 甚至乎可能有一啲幕牆都得嘅，即係啲亭啊，都依然可以做一個 完全四邊幕牆嘅，咁就係等於一個亭啦。我哋都好常見啦，而家都。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靈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鋭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如果讲翻近代啲嘅吓砖墙结构，咁其实所谓嘅硬山结构，最主要就系建筑物嘅两边就系用承重墙嚟做嘅。咁呢一个咧喺中国建筑里边咧，大致呢个官方嘅殿堂建筑咧。細緻到一般嘅民居咧，基本上咧好多時都係用呢一種咁嘅形式嘅嚇，咁咧而導致咗中國嘅建築其實一般喺兩邊咧都會用山牆嘅形式啦，而去到個正面咧，你會見到個山牆咧通常咧突出個正面嘅外牆少少嘅，咁而突出之後咧，佢嘅頂部呢亦都會再伸出少少三角形，咁好似一個斗拱咁嘅形式咁樣去斜斜地咁再伸出嚟。而屋檐呢一般呢通常就會係喺呢一個突出嚟嘅外牆嘅最邊緣。咁所以呢會形成一個所謂嘅外廊嘅空間。咁呢就喺無論民居或者殿堂建築呢都好多呢咁嘅情況。咁中間呢個咁嘅部分呢可以叫外廊啦。又或者因應住唔同嘅地方咧，譬如喺華南建築咧，有時咧我哋會叫嗰個地方叫凹土嘅嚇，好似一個凹咗落去嘅地方。咁咧呢一個咧，亦都可以視作為一個室內同室外嘅空間之間嘅一個過渡性嘅空間，即係話咧佢係室外嚟嘅，就冇外牆噶啦。咁但係咧佢嘅兩邊啦，又有伸出嚟嘅廊牆啦。上面呢亦都會有一個屋頂，造成一個簾廊咁樣嘅空間。咁呢一個呢其實一般嘅中國建築呢都好常見嘅。甚至乎而家現代嘅建築，其實我哋睇返香港嘅街道呢，其實一般呢你留意呢都唔會係一個建築物嘅外牆呢就直接由地下一路上到個屋頂都係直上㗎嘛。其實呢我哋都會見到好多譬如伸出一啲嘅canopy 或者係一啲簾篷啊呢啲咁嘅建築喺個外牆嗰度嘅。 我諗比較我叫做舊式少少嘅一啲香港嘅建築會見得更加多呢一方面嘅嘢。 咁呢如果你再追溯遠啲呢，其實喺香港呢我哋譬如好多村屋啊，或者係譬如一個都 保留得尚算幾好嘅元朗舊墟。墟呢樣嘢呢，其實即係一啲商業嘅建築啦，一啲市場建築啦。咁喺元朗舊墟呢，而家仲保留咗兩座建築，一座就係叫做晉元壓啦，應該就係一座嘅當鋪嚟嘅原本。另外一座呢就係叫做同益棧。呢兩座建築呢好清楚見到中國傳統嘅建築嗰個咁嘅村屋嘅正面，佢兩邊突出咗呢個廊牆，而上面個頂呢再伸出呢個屋檐，造成咗一個所謂嘅室外嘅，但係上面有檐廊去遮住嘅一個半開放或者係一個過渡式嘅空間嘅。咁呢一種嘅建築呢，如果你睇中國嘅牆或者廊呢一個咁嘅類型呢，可以話係比較舊式啲嘅。咁但係呢，其實牆廊呢樣嘢呢，喺中國建築呢一路慢慢有演變嘅。去到近代呢，有一種嘅特別嘅建築形式，亦都係可以話係呢一個外牆同埋檐廊嘅形式慢慢演變得出嘅結果嚟嘅。就是所謂的騎樓建築啦。一般我們現在所說的騎樓呢，其實呢可能印象中呢就是可能有兩條柱在伸了出去動了下去個街上面這個車路和行人路之間的位置啦。咁其實呢騎樓這個字呢源自廣州啊，在這個民國初期，其實它有所謂的一些叫做有腳騎樓啊，這一種這樣的由政府啊，當時廣州市政府所頒布的一些建築條例，就要求一些在街道的建築物呢，當它新起的時候呢，就需要做一些這樣的騎樓的。那這些這樣的騎樓呢，其實你再追溯遠一點呢，其實在清末嘅時代咧已經開始有噶啦，只不過咧喺民初時代咧就由政府咧變成一啲嘅法例上面嘅要求，造成呢啲咁嘅。 點解佢會有一個咁嘅要求嘅咧？ 嗱，其實呢一個騎樓建築咧，亦都要同另一樣嘢一齊講嘅，就係咧擴闊街道、新建一啲馬路啊，呢一個咁樣嘅市區嘅更新運動所一齊嚟到去進行嘅。嗰陣時咧，就係政府咧，尤其是首先喺廣州市嗰度咧，就係需要咧就現代化啲街道啊嘛，咁咧造成一啲嘅擴闊馬路嘅咁嘅情況，咁咧有好多舊嘅建築咧都被要求咧就要拆卸，咁亦都要求新起建築物咧一定要喺行人路嘅頂部咧就要造成一啲咁樣新出嚟嘅建築物遮住嘅行人路，咁呢一個咧係有好多好處嘅，尤其是喺華南地區咧，就可以擋住雨啦，亦都係可以去遮住太陽啦。咁呢一個咧，亦都變成為我哋印象中一般嘅騎樓嘅街道所出現嘅建築。而由於呢個早期嘅建築科技未去到而家咁進步，可以做到 cantilever 所謂嘅圓跳或者出跳式，未做到嗰種下面冇柱，直接喺上面嗰度嗰層去伸出嚟呢一種咁嘅結構形式咧，所以咧當時咧仍然係需要喺伸出嚟嗰部分嘅下面咧做翻一啲嘅木柱啦，或者係新式啲嘅，可能係混凝土柱啦，或者係石柱啊呢啲咁嘅形式，咁所以咧形成咗所謂嘅有腳騎樓。而呢一種咁嘅騎樓建築咧，其實慢慢咧就係、是、形成咗。擴散到去中國嘅唔同地方，尤其是華南，包括去到香港或者去到台灣，甚至乎再擴散到去東南亞，都會有大量而家仍然見到嘅所謂嘅有腳騎樓嘅建築物嘅。咁呢種建築物其實你可以話係慢慢由長廊呢一種一幅牆上面再開窿，譬如早期嘅做成一啲拱形嘅門洞啦，而呢一個嘅街上面嘅打通咗一个嘅拱廊嘅结构咧，其实就系一种早期嘅骑楼形式。你会见到咧，其实都系同中国建筑嗰个关系大啲嘅。佢嘅形状上面咧，譬如佢基本上系长嘅建筑，只不过喺长建筑开一个门洞，打通晒成条街嘅时候，造成咗早期嘅所谓一啲比较细啲嘅门洞造成嘅街道骑楼街道。咁你睇返嗰類型建築呢，佢嘅屋頂嘅正面呢，一般呢都會仲係見到有外檐嘅，有屋檐嘅譬如木啦或者瓦呢伸咗去建築外牆上面嘅。咁同後期慢慢再演變嘅 真真正正嘅鋼筋混凝土啦，甚至乎再混合一啲可能石柱啊，或者磚柱啊，或者甚至乎有鋼結構嘅柱梁式嘅騎樓咧，就係、是、有一啲嘅區別嘅。嗰、那個咧柱梁式嘅騎樓咧，已經係去到呢個騎樓建築嘅最後期嘅發展啦。咁、你可以睇到，其實都係一脈相承，由最初嘅廊牆呢一種嘅建築物。當佢需要喺外牆正面嗰度造成商業街，譬如要打通一條可以有蟬去遮陰係嘛，或者遮雨，咁所以咧就係、是、打通一啲嘅拱形嘅門廊，細小啲嘅，慢慢再因應住呢個建築科技，可以做到一啲柱梁式嘅，真係一個大型啲嘅、闊啲嘅騎樓嘅廊嘅建築。啊！喺條街道嗰度，咁你見到係一個一脈相承嘅發展模式嚟嘅。 我相信喺今日嘅香港，依然係唔難去揾到啱啱阿 Stan 所講嘅呢一類型嘅舊嘅建築。 如果用柱嘅都仲有喺度嘅，雖然佢已經未必係以前嘅功能，即係可能佢已經改變咗用途啊。譬如灣仔同昌大壓嗰度附近都有，仲有幾條留得低嘅。 旺角同都仲新春都依係 係啊！你可以話難又難唔難嘅，話易又唔易喎。嗱，譬如剛才提過啦，元朗舊墟啦，見到最早期嘅未開門洞嘅一啲廊牆嘅建築啦。咁如果去到我講嘅中期或者係騎樓建築嘅早期咧，即係一啲細小啲嘅拱形嘅門廊嘅建築物咧，香港咧如果做鋪屋或者係一般街道上面見到嘅有啲同中式建築有啲近似嘅話咧，就真係我都揾唔到啦。而家你如果極其量咧，唔係用鋪屋嘅形式咧。類似嘅拱廊建築咧，譬如而家嘅中心法院大樓，即係以前嘅立法局啦嚇，嗰、那個大樓咧，就係、是、類似呢一種形式。不過呢個咧就係、是、純西式嘅，不過形式上面咧有少少似我形容嗰一種拱廊式嘅檐廊建築。如果係新式嘅話咧，其實香港都仲保留咗好多柱同埋梁所做出嚟嘅比較闊啲嘅騎樓，譬如咧保留得最好嘅，譬如係深水埗嘅荔枝角道嘅雷新春啦，呢一座咁嘅大樓啦，咁都係呢一類型嘅。咁但係如果真係要揾嗰種拱廊建築咧，可能要去到澳門啦，近啲嘅就澳門新馬路咧，我記得咧都仲有一啲嘅。咁你如果再睇遠少少嘅，譬如台山啊，或者係台灣啊，甚至乎呢、這個東南亞好多地方，尤其係馬六甲咧，我發覺咧比較更加多呢一種拱廊式嘅騎樓建築嘅。 巍峨嘅古城，傾頹嘅奠基，佢哋嘅靈魂無形中都喺度歌唱時間上萬不可信嘅變遷。溫雅嘅兒女佳話，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嘅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跃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繼續我哋第二部分嘅建築二啊，咁今次咧就會同大家揀一套嘅電影咧，同大家講下中國嘅建築啊。咁啊，今次揀嚟呢套電影咧係比較近期啲嘅電影嚟嘅，咁就唔單止係講緊係喺個電影嘅上映嘅年份啊，甚至係喺個電影入面嘅時代背景咧，亦都係相對係比較近我哋今時今日嘅。 足意亭台画影间，叶问终极一战。电影由邱礼涂执导，2013年上映。电影以50年代嘅香港为背景，讲述一代咏春宗师叶问嘅晚年生活。叶问喺49年只身来港，得到一班新徒弟帮忙，喺天台开班教授咏春为生。叶问与妻儿分隔异地，生活艰苦，又经历咗香港政局动荡， 官场贪腐成风，城寨无法无天。电影仔细地还原旧香港的街道面貌，还有当时香港人的生活状况，充满怀旧味道。 呢一套咧，其實係邱禮濤導演嘅葉問啦。咁其實葉問咧就有好多套拍過嘅，即係各種 唔好搞亂其他 導演都有。咁呢套咧講埋邱禮濤嘅。咁邱禮濤嘅電影其實有好多特色嘅，即係由最初咧，即係早15、16年前咧，大家都認為佢係爛片王嚟嘅，即係大家都係佢拍出係爛片啊，好低成本製作啊咁。咁又慢慢近十幾年咧，越嚟越咧就受到即係影評人同大家注視啊。即係佢有幾個好強嘅特點，第一就係佢係可以低成本嘅製作。永遠都係鹹米煮鹹飯，但永遠都煮得出即係借渣價錢燒鵝味道，即係比起咧佢應該有嘅水平更加高。第二咧就係信仰穩定嘅一個導演，慢慢就開始揾到佢嗰個藝術。咁佢嘅喺香港電影嘅成就或者大家對佢評價越嚟越高嘅，咁係第一。咁咧，邱禮濤咧喺呢一出嘅葉問裏邊，你見到有幾個嘅特徵嘅。第一咧就係話佢嘅電影咧永遠都係慳成本，咁所以佢就算係特技啊嘅啲部分咧，係大家係接受佢係假假地嘅。即係喺接受佢假假地或者唔係非常高水平嘅 CG 嘅情況之下咧，佢嘅細緻或者仔細嘅部分咧係令人驚喜嘅。呢個係即係佢嗰個特性，佢好多時都係咁嘅，永遠都係咁樣嘅類似嘅東西。第二咧就係話佢係一個叫執行能力強嘅導演，所以佢咧喺場同場之間咧，佢係好明確嘅。每一場就有一個好突出嘅情緒，喜怒哀樂嘅帶動。咁每一場就係好明顯。咁有陣時咧，有啲人要認為佢呢種嘅拍法咧太過商業片或者太過今場要喊嘅，今場就係。嘻哈嘅就唔係咁欣賞佢哋，有啲人咧中意啲好藝術嘅下凡，咁但係咧其實調翻轉講咧，佢嘅電影好多時都係好清楚嘅，即係話咧你唔會睇唔明嘅，你永遠都跟到佢哋嘅主線係點樣。咁所以葉問咧一出戲裏邊咧，你揾到一啲即係我哋話咧，其實佢嘅野心相當大，因為佢幾乎咧將一個好重要嘅香港嘅時期咧，即係話4、50、60鐘頭啦，咁上喺呢段嘅時間咧順時序地嘗試講一次，咁其實係非常之巨大嘅野心，包含咗相當多嘅香港嘅歷史。事件咁而咁嘅低成本拍到咧，我系觉得系真系要俾一手指功，劲犀利啊！ 可能我觉得简直系香港特色嘅史诗式嘅电影啊！嗱，头先啊，卓然兴话有啲人话佢系烂片王早期，我觉得早期咧，我已经觉得佢系cult片王，我谂都有好多人都会咁样形容佢，即系佢嗰啲真系好有。個人嘅風格嘅佢嘅電影，而譬如咧，同頭先有提過啦嚇，係咪一種好藝術性嘅？譬如咧，同呢一個王家衞嗰套《一代宗師》咧，都係同樣講葉問啦，可以話係另一個對比啊！即係嗰個真係 佢結果仲 好唔清晰啦， 結果仲 又好藝術性喎， 仲早過佢個結果。 係啊，呢個邱禮濤嗰個特色就係佢清晰啦，但係咧，我中意佢咧就係清晰得嚟咧。就言之有物嘅，佢每一套咧都可以话系一种类型片嚟嘅，但系咧喺佢嗰种类型片之中咧，又真系有时又会颠覆翻嗰啲咁嘅类型嘅吓，所以咧我真系觉得其实佢都系我嘅其中一个最中意香港导演之一嚟嘅，但系咧又唔系嗰种王家卫式嘅中意啊，唔系嗰种唯美啊吓，或者嗰种好高深嘅艺术性嘅电影，唔系用嗰个角度嚟睇嘅。咁而呢一出呢，我都覺得佢首先，譬如都係類型片啦，就係、是、一種功夫嘅類型片啦。尤其呢，你同其他嗰幾套嘅葉問去對比或者比較嘅時候呢，譬如同甄子丹嗰套呢，咁佢都係功夫片啦。咁但係呢一套呢，我覺得佢有少少突破咗嗰種功夫嘅類型片，甚至乎我可以話佢係比較認真嘅一個傳記片，我可以用呢個角度嚟到睇佢嘅。呢個傳記呢，係基於好多嘅歷史上面呢同個時代之間嘅關係啦，起碼比起甄子丹嗰套嘅，即係嗰啲虛假嘅虛構嘅歷史啊，就真係呢套就真係忠於好多當時嘅真實嘅歷史啦。觀點可能有人會唔同意，但係起碼鋪出嚟嘅證據係多好多，係切合翻當時歷史背景嘅。 係可能Stan 最唔中意就係葉問打太神啦，可能佢欣賞葉問打呢個城寨佬啊，可能我開心啲。 我都重點都唔係話佢打邊個嘅，不過就即係唔好加入太多嗰啲咁嘅民族嘅意識形態喺裏面，就會舒服啲啦咁另外呢一套咧，嗰、那個歷史上面咧，我睇到佢。 頭先啊，徐慶話佢低成本啊，咁可能咧本身係低成本嘅，但係咧好在咧呢一套戲嘅場景咧，我睇到咧佢都好多細節，而建築上面咧亦都有好認真嘅，真係我細個嘅時候所見到部分嘅香港嘅街道嘅情景喎。咁啊，譬如佢成套戲都係由呢一個佛山裏面嗰個西朝嘅夢工場呢個影城，成個香港嘅街道咧都已經搭咗出嚟啊！本身已經喺嗰度。嗱，我唔知道呢一出戲會唔會投資者都有份去同嗰個西朝嗰個影城有啲關係，但係咧，起碼咧，成個影城咧而家係開放嘅喎，咁一般嘅聽眾都可以去嘅。你會睇到裏面所有嘅做出嚟嘅搭出嚟嘅香港街道咧，真係好逼真嘅，或者係有好多包羅咗嗰個五六十或者七十年代嘅香港嘅街道嘅唔同建築形式，都會喺嗰度見到嘅。咁而戲裏面咧直接用咗嗰個場景，咁所以咧我見到係好豐富嘅。 我哋话自从十月围城呢个电影即係香港成功之后呢，我哋话香港呢一类型嘅实景嘅厂啊或者场景係多咗同埋好咗好多。咁呢个係当即係近十年十零年都系有进步。 嗱，咁呢一套戏呢亦都系虽然九成九都系喺呢一个西朝呢一个咁嘅影城里面嘅搭景所拍嘅。咁里面都系一啲实物啦。咁但係呢好處就係咧，缺即係冇咁多一啲電腦嘅特技咧，嗰啲即係唔會有之前我哋啊提過狄仁傑嗰啲好卡通化嘅一啲場景出現啦。 咁都有嘅，開場嘅時候 係啦，開場嘅時候咧，應該嗰個都係一個電腦特技嚟嘅。嗰一幕咧我都好中意喎，就係佢一個俯瞰啊，成個九龍區由天空好似坐飛機或者隻雀仔。由好遠嚇見到九龍區，慢慢 zoom 近，慢慢飛落去一條街度，最後就見到葉問喺嗰條街裏面啦。咁而呢一個咁嘅場景咧，佢其實你再認真啲嚟睇咧，我真係對照翻個地圖咧，其實真係認真嘅，唔係亂嚟嘅。你睇到由遠開始咧，你見到佢大概降落嗰位置咧，應該就係九龍城嚟㗎啦。因為我見到咧。譬如九龍城嘅北面嘅，而家可能以前叫白鶴山啦嚇，樂富啊一帶嗰個山區啦，咁然後咧佢就再降落嘅地方咧，啲啱見到有九龍城寨，一紮好密集式嘅建築，再跟住打環，咁咧見到咧有個位置咧，大概好大笪嘅一個綠色嘅草地咁咧，我睇到嗰度咧，其實大概就係而家。譬如大坑東啦，或者太子嗰度一帶咪好多球場嘅，其實就係大概嗰一帶嘅花墟啊，或者而家嘅旺角場啊，或者警察會球場啊，嗰一帶嘅綠色嘅地帶啦。跟住再轉一轉彎，就向住西或者係可能係向住西北方向，就落咗一條街咁樣去飛嘅時候咧，嗰條街可能咧，如果睇翻方向咧，真係有可能係。戲裏面所講嘅大南街、深水埗大南街嗰個向住西北方向嗰度嚟飛嘅嗰個咁嘅場景啦，而戲裏面所講嘅呢個大南街喺歷史上面，葉問咧的確佢啱啱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就真係啱啱去到深水埗大南街呢個咁嘅地方啊。再確實啲咧，其實就大南街159號，當時嘅係用咗嚟做港九飯店職工總會嘅會址啊。呢一個位置咧，或者呢一個大南街159號咧，其實同我咧都有少少淵源。我個人嚟講咧，都有啲嘅感情喺呢一個地方。 有啲腳毛留喺嗰度啊嘛。 當年咧，我細個嘅時候咧，其實我係住喺大南街184號嘅。 哦，啱啱咧，喺附近啫喎。 喺我間房嘅窗口咧，我成日就望落條街啦。對正咧就係呢一個159號呢一座建築物。咁當然，雖然咧我嘅興趣上面咧就係60年代嘅興趣啦嚇，或者我個性格可能去到50年代嘅性格都唔定啊。但係咧我就冇去到葉問50年代嗰座建築物咁古舊嘅。我睇嗰陣時咧都係大概可能 未出世嘅 七八十年代啦，已經係另一座建築。 得已經另一座，即係電影裏面咧就好明顯嗰個職工總會係同劇情有關係啦。因為其實當時最初就係因理成變，就因為佢嘅徒弟就喺嗰度教啦。咁但係你印象中望落去嘅時候，佢轉咗另一隻建築物，但係咪仲係嗰個總會咧？定係已經完全冇任何痕跡咧？ 好明顯咧，已經唔係戲裏面出現嗰座。我相信咧，當時的確喺戲裏面 出現嗰座建築物嗰個樣咧，的確係同葉問1949年嚟香港嘅時候見到嗰座咧，應該係差唔多嘅。 嗯， 應該就係嗰種有腳騎樓嘅，可能係3至4層，甚至乎最高可能去到6層啦。呢一種舊式嘅唐樓建築，而我當年見到個咧就大概70-80年代到啦，咁已經係新式啲嘅。咁但係咧嗰個位置咧就係我嗰陣時成日都見到嗰個地方嚟嘅。咁亦都係嗰陣時咧就已經唔再係嗰個職工總會嘅會址嚟嘅， 即係望落去條街或者係附近嘅建築物都已經唔同個樣㗎啦，已經 係啦，冇錯啦，嗰個建築形式就係新式啲嘅，已經係冇柱去棟落去個行人路嗰一種圓照式嘅，係啦 ，cantilever 式嘅騎樓建築嚟。 我都係堅持再要問一個問題，咁但係因為條街度咧，因為有鳥瞰啦，嗰下我哋睇到好多嗰啲舊嘅鋪頭啦，咁其實深水埗變化唔係好多嘅，尤其喺70-80年代，會唔會仲有啲痕跡？你有印象睇到，咦，仲有啲鋪頭留得低咧，應該仲有機會留低嘅，係咪咧？ 其實咧，雖然係我都成日都好唔想講，我其實應該見到嗰個年代係咩年代啦。咁但係咧，你當我 都知 道， 訪問都出埋啦。 譬如咧，我70年代嘅時候印象中嘅大南街咧，其實咧同戲裏面見到咧，當然係好唔同嘅啦。但係咧，仍然有個別嘅建築物咧，仍然會有一啲嘅騎樓，有腳騎樓嘅建築嚇、啊，都會有譬如間歇性咁喺街裏面仍然遺留咗落嚟嘅。而呢一啲咁嘅建築咧，其實就一般咧，可能最矮嘅印象中咧，可能3-4層啦，而可能最高咧，可能係6層嘅建築。咁呢啲咁嘅有腳騎樓係當時有嘅。而戲裏面另一種最搶眼嘅就係大量嘅招牌。係 啊， 而嗰啲招牌咧，喺我細個嗰個年代咧，其實嗰條大南街咧，最主要最多嘅就係一啲做皮革啦，賣皮革或者賣布。呢一啲相關嘅建築嘅鋪頭，所以咧其實我爸爸本身都係做皮革嘅工人啊嘛嚇，咁、就係因為近呢一啲咁樣嘅鋪頭咧，所以先搬去嗰條咁嘅大南街嘅，咁、所以咧喺戲裏面咧最主要見到嘅就唔係皮革，咁啊喺50年代可能大概都係會見到，譬如有啲武館啊，或者係冰室啊。或者 係 涼茶鋪啊呢啲咧，咁咧我就冇乜機會見到大量嘅呢啲冰室都會有，涼茶鋪附近都有，大南街如果好近戲裏面黃竹街口咧，就冇乜噶啦嚇。 咁即係其實咧，今次呢個電影入面都好忠實地可以反映到呢個時代嘅，無論鋪頭啦，或者係招牌啦等等，都 個時代氣息做得好好。 因為我諗成個製作團隊可能都係都有經歷過呢個時代，或者要揾翻呢個時代嘅一啲參考出嚟都唔難嘅，所以我諗要做呢個出嚟嘅時候都可以做得好仔細，可以呈現到出嚟啊嘛。 亦都可以特別講一講戲裏面大量出現嘅喺街上面咧，最多出現嘅就係所謂嘅有腳騎樓啊嘛。咁一般嚟講呢啲咁嘅有腳騎樓咧都係喺行人路嗰度咧，就係、是、上面有瓦遮頭啦，所謂嘅，其實就即係上面有佢嘅二樓或者以上嘅建築物咧，就喺個行人路嘅上面就遮住個行人路。咁啊，另外再有柱去棟落去車路同埋行人路之間嗰條咁嘅路邊啦嚇。咁、啊、其實你睇翻香港嘅街道咧，或者甚至乎唔係淨係香港咧，喺華南地區咧，廣州啊。呢啲咁嘅地方咧，嗰啲街道咧，其實如果直上嘅牆咧，即係由地下一路上到頂都係直上嘅牆咧嘅建築物咧，其實係極少嘅。大部分咧，譬如喺戰前咧，如果係街道比較窄啲嘅話咧，因應住嗰個建築物嘅條例，佢嘅要求，窄啲嘅街道咧，最多佢只可以係喺個行人路邊嗰度伸出小型啲嘅陽台或者外廊呢啲咁嘅建築，咁。比較闊少少嘅條馬路嗰啲嘅建築咧，就係、是、會做呢啲咩有腳騎樓。咁呢啲咧維持到戰前，咁但係當然去到戰後嘅一段好長時期咧，仍有大量嘅啲有腳騎樓喺香港嘅街道嗰度見到噶嘛。包括係戲裏面嗰、那個由49年一路去到50、60至到70年代初啦、啊、都會仲係見到好多啦。咁而戰後咧，其實有另一種嘅，我哋睇成個街道嘅剖面嚟講咧，就唔係有腳騎樓啦，就變咗冇腳嘅騎樓啦。一般我哋而家 家叫騎樓底嘅，都未必係講有腳嘅騎樓㗎嘛。其實最主要就係、是、譬如係鋼筋混凝土嘅建築物，佢已經可以做得到下面係冇柱，而上面呢直接呢就係、是、出跳咁樣去做一個 cantilever 嘅建築物，就遮住個行人路。咁呢啲係戰後先出現嘅。咁、甚至乎有啲會見到喺個街嘅角落頭嗰度咧，變成圓角嘅嚇，呢啲咁嘅建築都會而家譬如灣仔啊，或者深水埗咧都仲有好多嘅。再新啲嘅話咧，就已經唔係騎樓啦。因應住建築物條例咧，已經唔再准許建築物咧去伸出去街嘅行人路嘅上面啦。咁咧就全部要縮翻入去佢嗰個建築物本身嗰個地段裏邊，即係喺行人路以外嘅地方，咁咧就出現咗而家所謂嘅典型啲嘅構圖方式咧，就係、是、低層頭嗰幾層咧就係、是、比較闊啲嘅群樓啦，即、就、係、是、一條群嗰個群，而上面咧再加一啲窄啲嘅塔樓，呢啲咁嘅建築形式就係70年代開始喺香港因應住建築物條例而出現嘅。咁呢一個咧都睇到香港建築物嗰個街上面嗰個剖面圖啊，唔同形式嘅嚇、啊、由呢一個會出跳嘅，或者係有腳騎樓，慢慢去到縮翻入去嘅而家嘅街道嗰種咁嘅形式。 係，我對周麗圖嘅資料搜集咧有信心啊，因為我都有啲個人經歷嘅。點解咧？即係佢碩士咧都係喺嶺南度讀嘅，喺嶺南讀碩士同埋做文化研究啊嘛，所以佢一直都有。咁當時咧，我咧就仲係本科生嘅時候咧。我人生嘅第一篇被引用嘅論文咧，就係邱禮圖嘅碩士論文裏面引用。咁佢又唔知我叫咩名，佢就淨係落咗咧就 Alex 生。咁啊，當時咧就引一啲嘅文學嘅一啲嘅研究。咁啊，我就即係冇正式同佢碰面啦。不過咧就一直咧都覺得誒、哎、都係有趣嘅一件事。即係原來人生第一次嘅引用咧，都係導演引用都係唔錯，所以一直都有睇佢嘅電影。 所以千祈唔好俾邱禮圖嗰個粗犷嘅外貌。 係啊，冇錯啊， 唔好以為佢係一個老粗。 佢 PhD 畢咗業㗎啦，佢係讀畢業。 咁咧有一個位咧，又想問下 Stan 嘅，因為咧我哋依家周不時都會見到咧，譬如個戲入面都有出現過嘅其實佢個角咧就係圓形嘅。我哋依家睇好多咧都係方尖，即係尖尖咁樣一個四方形盒咁樣噶嘛。咁但係咧就算我哋依家喺香港見有一啲唐樓咧，其實個光頭係做到一個圓形啊。俾我感覺就有啲奇怪嘅，因為我正正常常唔係即係兩埲牆四四方方會比較容易啲去做到出嚟咩？但如果角落頭做成圓形，又有啲咩內裏嘅乾坤喺入面嘅咧？ 嗱，呢一個咧都有啲複雜性嚇。如果我哋見到個建築物嘅上層嘅外牆嗰、那個形狀係圓形嘅話咧，其實已經係暗示咧呢、這個建築物其實已經伸出咗去佢本身方形嘅地段以外嘅地方㗎啦，即係話咧，其實香港嘅建築物咧，其實佢嘅地段咧係唔包括一般嘅行人路㗎嘛，咁嗰啲地段嘅形狀一般都係方形嘅，而出面因為行人路同埋車路之間，我哋叫 curb 啦、啊、即係嗰一級咧，其實咧係唔可以做直角咁樣去㗎嘛，因為如果直角嘅話咧，啲車就轉唔到彎，即係話啲車咧要去到個邊要90度突然間轉彎，咁係。交通上面是冇可能嘅，所以一定咧，所有嘅街道嘅边位咧，一系咧就是圆角，一系咧就系45度咁样嘅斜角嘅情况。咁所以咧，而旧式嘅建筑物，当佢哋仲系被容许系伸出咗佢哋地段以外嘅行人路出边嘅话咧，佢都唔可以伸到超出咗去车路同埋行路之间嗰级嗰度，所以咧就会出现45度角嘅撇角啦，或者另外一类就系弯角呢啲咁嘅建筑物。咁所以咧呢啲亦都系好明显，你见到呢一啲咁嘅建筑物咧，就一定系一啲比较旧式嘅建筑物嚟嘅。 正话咧，听阿 Stan 讲咗好多，即系各种各样嘅细嘅铺头啊，同埋因为嗰个建筑嘅变化而见到嗰个街道嘅面貌。另外咧，仲有样嘢都可以讲嘅，就系话个电影里面嘅故事嘅情节好多嘢发生咧，其实都系因为呢一啲嘅建筑所创造出嚟嘅所谓公共空间。点解咧？就系、是、譬如话中间好多嘅打斗嘅场景啊，或者中间最多讲下手啊，喺凉茶铺或 者一啲士多门口发生嘅一啲事情咧、嗯，其实而家咧呢啲咁嘅空间系越嚟越少同埋收缩、嗯。以前咧就有好多嘅开放性嘅空间，无论系铺啦、街道啦，同埋街道外边嘅啲嘅位置，其实都系啲人可以喺度活动啦、行啦。譬如话叶问有一段就话佢好中意喺街度慢慢行，逐间逐间铺楼睇，样样嘢都可以有啲咁嘅互动。咁但系呢啲嘅空间咧，而家已经系随住慢慢更新啦，一有新嘅大楼起咧，就所有呢啲空间就唔见晒或者系萎缩咗好多。 系咪因为依家人多嘅关系咧？人多咗呢啲公共空间就唯有少啲啦。 但系照我理解，应该系人越多就公共空间应该越多噶嘛。 咁个地方多嘛， 人越多公共空间越多咧，呢个系一个好直接嘅谂法啦。但系公共空间都有好多种嘅吓，有啲咧嗱，譬如商场，你都可以话佢系公共空间，但系咧。你可以話佢一個半公共空間有，因為佢一個受控制嘅，或者係有人去擁有而俾你喺嗰度，俾你呢一個公眾喺嗰度進行活動。 即 係 佢有業權㗎嘛，你入嚟我度買嘢啦。 咁同戲裏面見到嘅，譬如街道上面嘅街道係冇一啲私人擁有㗎嘛，係政府擁有。只要你做嘅嘢唔犯法嘅，理論上差人唔理嘅話咧，理論上咧就唔會有一個發展商話：喂，你喺條街嗰度喺我建築物嘅門前唔可以做呢啲嘢。正常嚟講係唔會出現嘅。咁而戲裏面見到嘅公共空間咧，的確係睇到而家同埋以前嘅一啲分別嘅。譬如啊，從半公共空間嚟睇啊，天台本身對於嗰座建築物唔同嘅住户嚟講咧，其實都可以話係公共空間。咁當然一般嘅街上面公眾咧就唔會話走上人哋個天台噶嘛。一般嚟講，雖然我細個有時咧。玩呢吓捉伊恩啊咁呢都会走到上人哋嘅天台嗰度玩都唔定嘅。不过嗰个我哋叫做半公共空间啊，喺天台可以发生好多嘢㗎嘛。咁呢个天台亦都系因为平嘅屋顶即系比较新式啲嘅，同古代建筑嗰种斜屋顶就唔同啦。咁所以呢喺好似Luke Bush 都讲啊,flat roof 呢一个都系Five Points 裏面其中一種啊，咁所以咧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喺嗰個天台出現啦。另外，譬如其他真係落到街上面嘅市集啦嚇，譬如市集嘅又會有大排檔啦嚇，戲裏面都好重要嘅場景啦嚇。葉問夫婦佢哋都喺大排檔嗰度食嘢啊。譬如大排檔以外一啲好似大笪地咁樣嘅市集形式嚇，亦都係重要場景。咁呢啲都係以前嘅香港比較多出現嘅，而家越嚟越少嘅。 係啊，就是、因為咗呢啲嘅正話 stand 嘅空間咧，所以你拍出嚟嘅效果係好通透。譬如話涼茶鋪佢係喺外邊拍入去，出出入入好自在嘅。喺餐廳食嘢咧就係茶餐廳，佢亦都係大排檔嚟嘅，其實係通透嘅啲空間嘅。咁、所以中間啲人嘅活動咧就係好自如嘅，即係喺呢裏邊咧就出出入入之間係冇。咁亦都令到我哋話拍個古仔嘅敘事咧，同埋嗰個空間嘅結合咧係做得好好。 方便好多啊嘛，而室內嘅公共空間咧，同而家有啲唔同嘅，都係我嘅年代以前比較流行啲嘅涼茶鋪啦。聽講話以前嗰啲年青人去涼茶鋪嗰度去聽音樂跳舞噶嘛。咁啊，舊式嘅冰室咧，我都有幸可以探訪過或者去真係去過嘅。咁雖然咧已經越嚟越少啦，咁啊即係慢慢演變成為而家嘅茶餐廳啦。咁另外咧，譬如茶樓啊、酒樓呢啲咧。其實絕大部分咧都係街鋪嚟嘅，咁即係話咧，頭先徐兄所講嘅，佢一出去個鋪頭嘅外邊咧，首先就冇門嘅，大部分都直接一行就行咗出街嘅。咁但係另外一種咧，譬如茶樓、酒樓呢啲咧，喺戲裏邊我哋見到嘅咧就係上咗去樓上嘅， 上樓嘅， 但係又係我比較欣賞戲裏邊，就算係講茶樓。早期嘅茶樓風格同埋後期酒樓嘅風格咧，戲裏面都有表現嘅喎、譬如早期啲嘅鍾欣桐飾演嘅四妹、開頭去賣點心啊嘛， 賣叉燒 嗰個嘅茶樓咧，就真係我以我所知或者我去過嘅早期啲嘅。喺樓上通常咧光猛啲嘅成排嘅窗，可能甚至乎係未有冷氣嘅時候咧，嗰啲咁嘅窗全部打開嘅、甚至乎由於可以咁樣去打開曬窗咧，有啲人咧去嚇擺啲雀喺嗰度啦嚇。而戲裏面咧去到最後嗰幾幕之一，李小龍出現嘅時候咧， 師傅啦， 嗰、個嘅我咧就會叫做酒樓啦。點解咧？因為咧，佢個形式咧就係我見到，譬如以前七八十年代嗰種比較暗啲嘅。首先外牆咧就唔會有窗噶啦，佢本身有窗，但係佢全部閂曬，可能喺個建築物嘅窗嘅外面咧，佢可能咧封住咗嘅，擺一啲 譬如係冷氣嘅水塔啊咁樣嘅機電設施，咁所以咧佢全部開唔到窗，咁裏面咧係比較封閉啲嘅，黑暗啲嘅，地下咧就通常鋪咗紅色嘅地氈啦，牆上面咧就包曬啲木啦，甚至乎一啲半西式好裝飾性嘅一啲構圖啦，喺個室內裏面呢一種咧就係、是、比較後期少少嘅酒樓，又切合翻咧李小龍72年之前啦嚇，葉問死之前翻嚟揾佢，我估係當係70年代初期啦，嗰種嘅酒樓形式，你都睇到戲裏面睇到早期嘅茶樓形式同埋後期啲嘅酒樓形式嘅分別。 啊，咁啊講起香港嘅一啲即係近期啲嘅建築啊，咁即係大家都好有體會，或者如果係一啲老一輩嘅聽眾啊，即刻諗翻起當年咧香港係點點點啊咁。咁都可以回味一番嘅，咁啊睇翻呢一套电影啦，叶问终极一战啊，咁睇下会唔会咧又可以勾起翻大家嘅一啲回忆，咁唔知道香港第时会唔会仲可以揾到翻少少呢一啲嘅痕迹啦，咁希望有一啲可以留得翻低嘅，咁等大家都可以继续去回味一下，唔好等我哋嘅历史咁快咁样就消失咗啦， 唔好要去到佛山嗰个影城先睇得翻 啦，系啦，系嘛，咁好啦，咁我哋今日嘅建筑二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啊下一个礼拜一晚嘅9点咧，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